北京时间晚上8: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啊，那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坐在我旁边这位帅哥哈，也是资深的二次元文化爱好者陈志恒，欢迎志恒。 大家好，我是志恒，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宅男而已，和大家一样非常喜欢二次元。 嗯，我们那天还就是就宅这个问题有提到过“肥宅”这个词，显然你不是。 哦、那真是太荣幸，其实我这假期胖了10斤，真的、看不出来是吧？因为你 对，因为你的基数比较小，是不是？ 那太好了， 你还可以继续保持，再多胖一点也没有关系。虽然我知道你不愿意听到这个。再次欢迎我们的志恒。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嗯，同时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会在直播结束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的哔哩哔哩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哦。 没错，我看我们弹幕当中说，哇，新的小哥哥，没错，今天又给大家一个新鲜的面孔哈。如果大家就是喜欢我们的志恒的话，也可以多多的通过弹幕啊以及小礼物来支持一下我们的志恒。 哇，谢谢大家了。 是的，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过一期，主题叫做毕业季。这个时光飞逝，岁月如梭，现在已经是9月1号了，这个愉快的暑假已经离大家悄然而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聊一个全新的话题，就是开学季。 没错， 小伙伴们，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当年被9月1号支配的恐惧吗？ 十分可怕哦。 对，我不知道，就是提起来9月1号，提起来开学，志恒，你的内心有没有一些波动？ 嗯，波动说没有是不可能的，肯定每个人都有波动。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咱们说的学渣嘛，每当这个9月1号快开学的时候，前一天我都会赶作业， 赶作业 啊，就是赶到很晚，赶到凌晨，赶到快天亮，就是父母都睡觉了，我还在赶作业。那一瞬间啊，我甚至觉得就很孤独，世界抛弃了我，离我而去的这么一种感觉， 被世界抛弃了， 一种莫名的 孤独、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在漆黑的夜中狂赶作业。 但是呢，其实转念一想啊，可以开学和小伙伴们见面，可以聊天，其实也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因为放假一个人也确实太无聊了。 确实，开学要苦大家一起苦，是不是？要开心大家一起开心。啊，没错，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聊这个开学季的话题，我们也邀请到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咩咩，欢迎咩咩。 大家好，我是北斗的咩咩，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是咩咩 见到小美了， 对啊，然后咩咩今天还换了个特别炫酷的发型，虽然掉色已经掉差不多， 还是非常 大家不要嫌弃， 挺好的，挺好的，真的特别好看。 在今晚的节目中呢，我们会和咩咩一起聊聊开学的必备物品，推荐一些好看的校园番，也欢迎大家通过弹幕分享您的开学体验、开学经历以及好玩的趣事儿。 是我记得当时我们。一般来说哈，除了高三和初三之外，好像都是8月31号报到9月1号正式开学嘛。 嗯，没错。 那今天9月1号已经过得差不多了，不知道大家在开学的第一天都发生什么样好玩的事情，也可以随时通过弹幕来跟我们分享。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大家可以加入。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9，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动漫大师，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志恒。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斗企鹅工作室声音演员咩咩。 再次欢迎咩咩。 大家好，我是咩咩。说起来，就是今天刚来的时候，来到这个直播间，我还跟小美说，我说啊，我要控诉小美， 为什么 今天为什么坐得这么远？因为以前来的那几趟正好就是还是当时那个小演播间，不过现在这个演播间真的好亮堂啊！ 有没有高端大气上档次呢？ 有 请导播老师给我们一个大全景，好 吗？就真的很大，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离得有多远， 显得非常的孤独，但是可以让网友们看一看这个酷炫的发型。 是啊，这七夕刚过，我们两个这中间又隔了一条银河。 银河，是的。 没关系，我会努力的向你投去我那个啥的目光， 我会接到的。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要跟咩咩聊一聊这开学季的话题嘛，然后为了配合今天的主题，我还专门这个忘记年龄，穿上了 JK 制服。 大家看是不是非常适合小美？ 我看就大家， 我觉得小美就穿这种特别好看， 刚刚好 喜欢。 一般来说，就好像高中、初中的女生会穿这样的制服嘛。但我看弹幕当中大家有说像一个大学小姐姐。 我今年高三， 大学小姐 也我也很开心了。 我现在已经是个老阿姨了， 大叔十八岁，大叔十八岁。 你这是在说我，你知道吗？我们作为同龄人， 你们两个不要这样， 互相伤害，真的好吗？ 其实志恒才是我们之中最小的。 别，其实我长得特别老气，我从小长得都特别老。我当时初二的时候，我遛狗，然后那个大爷一老大爷特别有60多岁，他就说。小伙子，你工作你在哪儿工作啊？我当时心想，我才14啊，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些年我反而是一直保持在那阶段了。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当时高中的时候，就经常会有人说小美你长得像一个大学生。其实我当时心里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受伤的，但是现在想一想，很好啊，大学 一直就保持这个样子没有变。 没事，你现在长得像高中生。一回事儿。 谢谢。 现在自从染了这个新头发，就开始就像什么社会的不良人士。 没有，有点像那种摇滚歌手的感觉。 是人家抱一个什么尤克里里？ 我们还是转回来说校园， 为什么不是抱一个贝斯吉他？为什么是抱尤克里里？ 尤克里里。 好的，好的。我们不是在聊开学季吗？ 是的。话说今天我来的地铁上，然后就人很多，就看到有很多年轻的孩子就拿着行李来，然后我就想啊，果然是开学了。 是大学来报道的。 对，有很多。可能你们来台里比较早，但是我过来的时候大概是下午4-5点这个样子，可能有正好报道的会晚一点的。同学就拎着大箱子，就看起来很辛苦，然后就心想啊，这种时候已经离我远去了。 就是实际上看着辛苦，还是心里觉得幸福，说啊，他们好幸福啊。 对，其实我觉得开学还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就尤其是那个。大一新生，我觉得应该是最开心的。 大一新生还要面临军训呢。 没错， 这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是不是？ 对， 想想就难过。 就磨练意志嘛，钢铁的意志，钢铁汉。 但我觉得 好熟啊， 但我觉得这对大一新生可能是一个真的是很严峻的考验，因为你想，就是高考完了之后这两个月一定就是嗨翻天了，然后 嗨翻天了， 对，也不会 看的嘛。 是，我觉得大概可能也不会真的去那么锻炼身体，所以说如果刚开学的话，就军训，我觉得。确实是对身体的一个很大的考验。 其实不光是对身体，有的时候啊，就同学之间，你立刻就靠这个军训就是拉近关系了。很多时候都是军训，我是初中、高中还有大学都军训过，我对此深有体会啊。 那你们初中的时候军训是在学校军训，还是专门去？ 我们去的，我们是一个大学的附属中学，我们就在大学里训的，但是还是特别累，确实特别累。但是同学之间关系呢，比如说半夜偷偷起来吃一碗泡面啊， 哦，是要住校吗？在 是军训不都得住吗？ 哎，我记得我们初中的时候就是。在好像就利用体育课的时间来军训， 啊，那你们这军训够轻松的。 但是高中和大学就是专门去到基地里面去军训了。 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专门的基地的军训呢，听起来好像很有趣的样子。 哎，那 一点也不有趣呢。 哎，那你们经历过的最长时间军训有多长？ 半个月，我是半个月， 我是21天，整整 三周。哇，那真的很久哎！ 我3周洗了2次澡。 啊，那差不多，大家应该 所以 还是比较艰苦。 对，就是刚上高一以及刚上大学的小伙伴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 身体，做好心理准备。 对， 不光是心理准备，我在这儿想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军训的话，会把 人晒得很黑的、 嗯、 除了晒黑可能还会晒伤、 嗯、 在这儿咱们注意，要不然大家两个选择， 对对对， 要不然抹防晒霜，要不然什么都别抹，别一天抹一天不抹，今天抹点这儿，明天抹那个地方，到时候晒出来就是 不均匀的，斑驳的，斑驳的。 我有一个同学就是当时晒出来就跟脸上画个阴影一样，诡异的阴影，男生、 哦、 男生满脸阴影。 那看来他的防晒霜还是蛮有效的， 哎，还真是、 嗯、 要听之后的话、 嗯、 哦，对对对，因为确实会出汗，大家如果要是涂的话就一定要记住啊，及时的补涂、 嗯、其实还是要坚持、嗯、既然涂咱们就涂到底嘛。 对， 没错，军训确实对大家是一个考验哈、 嗯、 那如果刨出军训，我们单说开学，刚刚志恒也分享了他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赶作业，不知道咩咩你有没有就是关于开学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啊、我觉得大概就是对我来讲最兴奋的应该还是大学大一第一天开学的时候、 嗯、 因为真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怀揣着梦想， 对对对，然后而且你也不用就是在那么苦哈哈的学习啊、哦、我在这里说不太合适，但是确实是会有一种放飞的感觉，然后认识了新朋友，尤其是上大学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嗯，然后会认识很多就是别的地方来的人的的同学， 还会了解很多风俗习惯。 对对对，因为大家来的地方不一样，就比如说有南方的小伙伴、 嗯、 像我们北方的小伙伴就没怎么听说过南方的事情、 嗯、 就很多时候习惯不一样你会觉得很新奇， 嗯、大家交换一下信息， 对对对， 互通一下有无。 当年我们这刚开学的时候，内蒙古的同学啊给我们带说、 嗯、 哎呀这是我们家乡的月饼，就给我们我们拿到手里看，哇那月饼就起码是 超大号的， 很 大，脸那么大， 那什么馅儿啊？ 然后呢，馅儿其实看上去 啊， 看上去它就是一个饼。我说，心想这哪是月饼？我说啊，谢谢谢谢谢谢。一看这就是一饼嘛，外面一层油，一捏一手油， 嗯、 然后那一掰开还特别硬、 嗯， 掰开以后里面有一些白糖，而白糖就是它的馅儿， 这是当地的特产。 是，他们就吃这个月饼。 中秋节的时候， 那味道 是那样的。 对，传统就是这个。 嗯、我只在乎味道，一个吃货。 它就像是一个 就是甜的，对吗？ 烧饼 哦，那可能真的就是每个地方吃的不一样。哎，还真是，一般来讲开学都会赶上中。秋哎， 嗯嗯，而且就是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交换月饼，应该是最好的传递情。 哎、 对，传递 特产 的甜咸大战就开始了。 对对对， 嗯嗯。其实我不知道咩咩，你上大学的时候、嗯，爸妈会不会送你过来？当时 哦，当时还真的是父母送我过去的， 嗯、 然后。可能还是不放心吧，然后好在我上大学的地方离我家乡还蛮近的，然后开着车就过去了、 嗯、 然后当时也是爸妈先过去帮我交际，现在说起来有些害羞， 好贴心呐、 啊、 竟然做到这一 点。嗯嗯，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们宿舍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就不再紧张了、 嗯、 但是因为都是小姑娘嘛，很淳朴，然后大家很快就手拉着手一起去海边了。对，我大学是在海边上的， 哇， 然后当天晚上就所有人手拉着手就去海边了，很快大家就认识了，打成一团、 嗯、确实、 嗯、就还 打成一团。 还有一点特别好玩的是 打成了一团。 还有一点特别好玩的是因为是在海边嘛，然后那儿的自来水就是当天晚上去刷牙的时候是咸的， 哦，真的有那种海水的感觉。 对对对对，会没有过滤太干净、 嗯、 或者说海边的自来水就是那个样子、 嗯、 然后就当时是用咸的水刷牙，然后整个人都觉得哎好奇怪啊、嗯、但是后来听人家说其实淡盐水对口腔好， 嗯， 然后就啊那算了，咸就咸吧，就这么刷吧。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当地的人的牙齿都特别洁白闪亮？ 嗯，也并没有呢，可能是骗我的吧、 嗯、可能是一个心理安慰了。 嗯嗯，但是这个当时确实是心中一惊，哎怎么是咸的。 嗯，是，其实提到就是这种刚开学，尤其是天南地北的小伙伴、 嗯、 聚在一起，大家经常会去互相的交换一下家乡的特产。 对， 比如说我们就是我们家乡会有那个扒鸡、 哦、 然后我就带了两只就是那种蜜蜂， 是 不是德克萨斯州、 哦、 还真不是德克萨斯州、 哦、 就是带两个蜜蜂的那个就是扒鸡。开始我特别担心，我说你就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你看这扒鸡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独特的地方、 嗯、 我说如果同学不愿意吃不爱吃怎么办？结果后来发现在军训的时候真的是派上了大用场。 那你这个点儿抓得好，军训你、 嗯、 说是在什么东西 军训就是什么都好吃， 真是狼吞虎咽、 嗯、 所以还是蛮开心的、 嗯、 确实大家会互相的去交换一下家乡的特产。 其实现在说是9月1号，说是开学季，应该是大家渐渐的开始开学、 嗯、 就是还有人没有真正的踏入学校、 嗯、 所以趁这个时候 大家不妨去准备一下自己家乡的土特产、嗯、然后到时候真的去大学的时候和朋友们互相交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和舍友们就是建立感情的时候、 嗯、机会、嗯、没 一个机会。 嗯，我看我们东方教主说高中是走读生嘛、嗯、所以特别关心大学的宿舍。嗯，那现在大学宿舍应该条件都还 好像还不错、嗯、 像独立卫浴还有这个空调什么的都是有的啊、 嗯、这算是现在大学的一个 标 配了吧。 因为很多老校区它最近也都是已经整改了，不是整改、嗯、已经翻新了 嗯、 那你们当时住校的时候是 我们是六个人一个宿舍， 我们是三个人一个宿舍。 哇、哦、好羡慕，我们是八个人真的是八个人一个宿舍， 这是在比惨吗？ 但是我觉得人多热闹，不过确实人多也会稍微有点 关键看合不合得来了。 对对对， 所以关于这种开学的攻略我们也会今天找专门的机会给大家聊。既然说到我们毕竟是一个动漫游戏节目嘛、啊、所以就是提到开学季也要给大家说一说好看的校园番都有哪些呢。嗯，来大家来提提名好不好。 那我先说吧。 好， 就让我的印象里给大家推荐的话，好看的校园番第一反应啊就是在下版本有何贵干、嗯、不知道各位、 哦、毕竟是两年的 反复横跳。 这个简直是浮夸到了一个境界的这么一个动漫。 哎，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怎么说，可能是每个中二少年或者少女心中的一个梦，就是版本是心中的一个标杆、嗯、 特别 大中二， 对对对，总希望可能自己在某个时刻能像他一样闪闪亮、嗯、我看的时候就是一边笑着骂一边、哎、好羡慕好羡慕， 有什么槽点 太吸引人。一般咱们说这主角光环啊、嗯、我个人是讨厌主角光环，你说主角既然有光环那我还看他干什么，后面剧情我猜也猜得到、嗯、但是这部动漫在下版本有何贵干，就是那个你明知道他就是无敌的，他就是特别牛最厉害的，但是呢你还是想看下去，因为他那种类似于一种主角光环的自黑，他就是这么样的。 嗯，没错，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下版本有何贵干。在日本县立学文高中里面有一名叫做版本的全能高中生，平常总是有各种超乎常理的无厘头的行为，完成各种琐事，导致周遭所有的女性同学都对他钦佩绝倒，同时也引起了所有男性同学的无限嫉妒。但是不管面对他人如何刁难，版本总是能用各种帅气的方式来让人甘拜下。 那个帅气的方式真的是非常的帅气、嗯、 对，像那个 让人甘拜下， 对，像那个反复横跳就已经印在我的脑子里。还有什么秘籍来着？ 要把暖宝宝塞在这个雪球里面之类的 啊、哦，还有那个就是 还有一次跟小鸟 里面然后打伞 什么 啊，对对对对 对， 厕 所打伞， 我飞啊，那一个瞬间就觉得天哪，输了，输给他了， 就是那种 学不来学不来 学不来， 任何一个机会他都能够展现一下他自己的帅气和中二、 啊、 比如说桌子椅子不见了， 对对对对， 老鼠窗台上，哇， 那个 画面 瞬间也是 太棒了。 嗯，我看他们当中大家说有想看我反复横跳，我觉得这反复横跳一定要集齐三四个人大家一起反复， 我们三个人人还差一个， 对，我们三缺一， 下次人多的时候， 集齐四个人给大家反复横 跳 一下，好不好？ 嗯， 那刚刚提到的是在下版本有何贵干、嗯？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校园番呢？ 嗯，我这两年比较喜欢的一个校园番，我觉得大家也可能知道，就是《月刊少女野崎君》 啊，是个搞笑向的， 对对对，真的超级好笑， 恋爱少女搞笑向， 对对对。 但我是还没有看完，不知道最后的剧情怎么样。 没有，现在还没有完结，嗯， 第一季 出了第一季的动画片，嗯、然后。漫画还在持续更新之中。 嗯 嗯，它虽然是一个搞笑番，但是中间还是有那个恋爱情节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弹幕小伙伴有没有看过、嗯、如果没有看过的话真的推荐，就是闲时真的可以看一下，因为本身它就是四格漫画，嗯，然后看起来非常轻松愉快，然后又很快，嗯，而且人物关系一点都不复杂， 就吃个泡面的功夫就可以看完、嗯、 对对对，就可以看完 了，就是那属于那种看得很轻松的， 对对对， 动画， 而且还有青春的那个悸动，嗯，对对对，毕竟还是一个 暗恋嘛， 恋爱少女番，但是之间会有很多特别搞笑的事情发生。小美还没有看完、嗯、是吗？那我真的推荐你去看一下。 我还以为你要说那我就不剧透了、嗯、 我以为小美你还没有看完吗？那我告诉你那个结局是什么。 现在咱们开始看吧。 行了、 嗯嗯、其实说到这个校园番啊，其实我印象里、嗯、不知道大家各位怎么觉得，我印象里都谈恋爱，就是哪怕你不谈你也是暗恋。 日漫里面确实是恋爱漫比较多，但是也有热血漫啊、嗯， 热血嘛，确实。 那暗杀教室我觉得就不错、就是特别搞笑的一个，就是一个外星人老师，一个外星人老师带着大家说你们要怎么怎么样，有一个什么目标、这是我个人觉得校园里面就是不谈恋爱但是还特别好看的这个印象深刻的。 那志恒是不是平常就喜欢那种看起来不是很费脑比较轻松的那种饭？ 你平时这个大脑不够用吧 那平常已经很累了，所以要给大家一个就是大脑。 我介绍那个赛夏版本就是这样，你就明知道你就坐那儿看就好了。 对对对，就是能看他如何帅出人间新高度 是 没错， 热无厘头嘛。 那不知道对于男生的视角你怎么去看待那种比如刚刚我们提到那种少女恋爱啊那种校园番，会接受度高吗？ 其实要你问我这个作为男生的视角我可能会得罪很多男性朋友们啊，那咱们的男同志，但是呢就我个人的角度啊，我是不太喜欢那种扭扭捏捏然后藏着掖着不说的。 哇，就让我想起 了，我觉得哎呀太费劲了，太费劲了。 著名的漫画叫做好想告诉你，就是我们戏称为好想急死你，因为就是 到最后也没有表白的那种， 对 是吗？ 其实有表白，但是是你看啊，一季动画大概是24集，他是在第二集的动画才告白的，所以你就知道有多着急。当时我看了就咬牙切齿，就是直跺脚，就你每次都觉得啊，下一瞬间就要告白了，然后并没有。 哎，这个场景有点类似于这个， 总该表白吧？也并没有，是吗？ 很多那个大姐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心里想，这是坏人呐、这是坏人，你怎么，哎呀，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就是心里替这个剧中人物这个着急， 入戏了， 特别入戏。这好人被暗算以后，他还会哭，还会擦眼泪之类的。 其实我也容易入戏，你知道吗？就你们难道看那种就是电视剧或者动画里面高潮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就情不自禁的泪目？ 会、 我会有一点那个感觉。但是我会压抑，我说这是假的，他就是想让我这样，我就会稍微好一点。 志恒不能这样， 你这样也是可以释放一下情绪 嘛、 啊、 就是释放情绪。 我们当年宿舍里啊，有一个哥们儿就是看着这动画片吃着泡面，然后看着看着就开始哭了，哭得一发不可收拾，真的特别可怕 啊、 我心想能看成这样， 应该是像什么少年番，就比如说 不就是那种 海贼或者 谈恋爱的那个、 真的吗？ 就是咱们刚刚聊的，比如说那个 情感非常细腻、 对 呀、 那几个经典的那种秒速五厘米什么的，就是哭的稀里哗啦， 对，还是很好看的。 我个人还是更喜欢、 虽然最后没有、那一对没有成嘛， 这样可能才是真正好看的地方，就是因为有遗憾。你要什么都完美了，似乎也没有那么有意思了。 这让我想起来那个四月是你的谎言，也是有缺憾的美。 对，当年好像就是我微博首页，或者说我小伙伴们当时看完结局都炸了，什么？就是没见过这么坑爹的漫画，最后这是什么结局啊？ 是哪部？ 看到大家避雷，就是 四黄 是你对四黄， 然后大家一块写信， 然后大家就 联名写信， 什么寄刀片之类的。然后我就成功避雷，然后我并没有看。现在想想，也许过程还是蛮好看的吧。 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音乐番来看。因为这个男主是一个钢琴家嘛，天才钢琴少年。 哇，又是天才的故事。 是我们的陆游，就是我说小美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啥事儿？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8，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们再来聊一点点这个校园番吧。 你刚才说到那个音乐番、音乐嘛。然后我还有一部片子想和大家推荐，但是是部老片子了，是那个《交响情人梦》。 听说过， 有真人改编的，是当时玉木宏和上野树里演的， 是那种纯爱的故事吗？ 除了纯爱的 过 程， 应该还有一些热血吧，就是那种。 因为它是一个音乐番，讲的是这几个人追自己的音乐梦，因为大家都是学古典音乐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学到好多的古典音乐的知识，也能听到很多古典音乐的弹奏或者是怎么样的 技巧啥的。 对对对，然后包括两个人，因为是大学嘛，然后就是两个人一开始对彼此比较嫌弃，到后来慢慢开窍，发现对方是自己喜欢的人， 这个 过程就很好玩，然后 成长了。 对对对，然后中间还穿插着他们对音乐的追求，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看过的大家可以去补一补这个老番，真的非常好。 大家可以补一 交响情人梦， 推荐给大家。 是的，其实包括好像有的时候你看那种音乐番，经常会在主角弹奏一个乐曲的时候会有那个弹幕的解释，弹幕的科普，然后那个时候就赶紧暂停一下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啊，这个时候就很 让我不太看弹幕，是不是错过了很多东西啊？ 哎，你不开弹幕的吗？ 因为弹幕有时候刷的太狠了，我就看不见这个画面了。 你可把字调小一点 哦，下次可以试试啊。 有的时候弹幕也会很讨厌，就是马上在一进一 一个泪点的时候，然后一条弹幕你就完全破功，就哭不出来了，立刻就笑出来，这种也是有的。 是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啊，要提醒大家是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6535566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聊开学季的话题，我们一会儿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宅男志恒。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北斗企鹅工作室声音演员咩咩。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聊聊开学季那些事儿。 刚给大家说了一些就是好看的校园番，还有没有补充？没有是吧？ 其实我还有 想打 的多啦。确实是这个随便在就是 B 站这个标签你去搜校园真的是太多了。 就比如说搞笑的什么男子高中生的日常啊， 是那个太搞笑了，真的是 这种就是傻乎乎的就是日常感比较强的， 而且很多内心吐槽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 而且很贴近生活。对， 很多男生真的会这样，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跟神经病似的，就是那样开始玩了。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大部分说的还是日漫嘛。国漫当中也有很多好看的校园番，这个就要靠大家自己去发掘了，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其实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学姐盘点，就是来盘点这个出现在动漫动画作品当中的经典学姐形象。本来给大家准备了图片，但是我今天没有带 U 盘，但我知道你们都会原谅我的，对吗？ 当然已经原谅你了。 当然会原谅你啦。 所以我们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两个好不好。说到学姐，大家第一想到的是谁？ 我第一想到，我可以先说吗？这 可以 啊。我就是那个魔法少女小圆里的 阿 美。没错，对，因为大家就是 悲情啊。 对对对，因为就一说学姐，那两年好像刷微博就是学姐，就想不到别人。就只能想到那个黄色头发卷卷头发， 对， 那个丢掉了自己脑袋的倒霉。 控制住。 但当时真的就是吓住了，就没有想到 对， 就真的会有 这样的结局。 对，真的这样的。 当时特别好玩。然后一开始就是出那个魔法小圆的 staff 的时候，我们就说哇塞，编剧是虚元玄，看来有些刺激啊。然后结果我们看了三集之后，哇，如此的平静呢。然后等到第四集就是 太刺激了， 果然是虚元玄。输了。 哇，你们看就是动画的时候是不是会特别在意什么监督啊，什么作画呀，那些大大的名字会很在意吗？就谁 写的时候会看一下。 其实那个魔法少女小圆好像有一个那个什么新房45度，就是那个动漫人物全都是那就就那个样子。扭不来。就是 那能用语言给大家形容一下， 就是他扭头的那个角度就叫做新房45度。大家可以去 应该 百度一下， 应该是那个导演 是就 是 很少女啊，就是那样扭的。 现实生活中应该 不是这样。就镜头赶快给消灭。 大家可以自行百度一下。确实也出了很多这种 ACG 界的专用名词，好，真的 是。没错， 是的。 要我推荐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不知道各位网友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印象，就是天宇美宇，就是天宇。她是《纯白交响曲》里面的这么一个学姐的角色，但是这个学姐比较特别。一般学姐大家会觉得稍微冷一些，稍微很牛啊，很冷面黑长直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她是很呆萌的感觉。 哇哦， 我觉得她是最不像学姐的学姐，可以这么形容。 最像学妹的学姐。 是，她太像学妹了，一点也不像学姐。哎，我看这《纯白交响曲》的时候，不知道各位看过那个《 没有 头文字 D》了解吗？ 那看过，那看过。 头文字 D 的电影版看过吗？电影版那阿木有一句台词。这么一低头，这茂木下树走过来，茂木下树三年二班，茂木下树今天白色，这是他的一个经典台词，不是 那跟我们的纯白 完了。 我一听到纯白交响曲，我就想到这么一句话，就让我一直就是我就一直纳闷，为什么叫纯白交响曲？之后什么什么色什么色什么色，就是他这个命题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带你一步， 是我回去应该还得要查一查，在知乎上在哪儿的查一查，他到底为什么叫这个名儿呢？非常有意思的。 没错，其实同时提名在我们这个动漫作品中经典学姐形象呢，还有袁千鹤是出自我的狐仙女友，红叶之弦出自碧阳学园学生会议事录，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八马美学姐，还有刚才我们志恒提到的天宇美宇，还有天野原子是出自文学少女，黑雪姬出自加速世界，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说到学姐这个话题，我想到啊，就是御姐这个词儿，御姐萝莉，就不知道各位更喜欢哪一种风格动漫人物，是萝莉风格还是觉得哪个更可爱？ 喜欢病娇是 吗？你喜欢病娇吗？ 没有，就是想到的这个词，这还好吧？我觉得还是要看人， 我 没有特别喜欢的特定类型， 没有某一种类型， 就没有特别喜欢的。 对对，小姐姐、小妹妹都很可爱 啊。你们都没有，我是特别喜欢御姐那风格。如果 是 三无少女，我就更喜欢了。三无少女， 这无 表情啊， 对， 就像那个。凌波丽， 我刚这么说，我说，凌波丽 是伊卡洛斯那个感觉，我就是喜欢那样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如果是那样，我 可能 会 累死， 我崩溃，我绝对会崩溃的。 对， 其实这么说的话，EVA某种意义上也应该算是校园番了吧？奇特的校园， 他有点， 还是 我小时候看那个，给我留下深深的阴影，我就觉得太不适合小朋友们看了，太不适合青少年看了。他讲了很多东西，青少年时期其实也看不懂。 其实青少年可以随便看看。然后等到老了 留下一份珍贵的回忆。 就是在年纪大一点的，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可以重新再看，然后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没错， 都是这样。 是，我也想起来，其实有个正在连载当中的七月番叫做突然喜欢你，它里面是有 N 对儿，就很多对情侣，但是每一对都非常有特点。 我在 B 站经常看到那个推荐，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点开。 你看看，那也少得看着不太累。 记下了。 我特别怕人物特别多，因为我 脸盲是吧？没事，脸盲。 发色来区分的，真的，我真的没办法。包括说，不光是动漫，就是电影也是。除了电影，我看小说我也是这样。之前看别的有些外国小说，我看到后面我都崩溃了，我要不停的往前翻，因为 那完全没有办法看《百年孤独》。 对，我就也想到。那个一个名字十几个字 很长，是，而且不同场合它可能这叫法还不一样，这一下人就崩溃了。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和我一样脸盲的呢？ 对，有脸盲的话，就只一是靠发色，二是靠声优的声音。我觉得 是 啊，对，这个很主要 啊，就是这个声音比较粗的这个人啊，是的， 那还有声音 比较那个 敏感才可以。有的人他万一声音也听不出来呢？ 那就 没有办法吧， 只能靠性格。 无能为力， 对， 那就是蒙着看完，等年纪稍微大一点再看一遍。 一般这种脸盲都容易出现在第一集啊、第二集，就比较前期的时候，可能看着看着就会发现哦，突然就不脸盲了。 对， 羡慕这种人呢。 尤其是一上来就会有好多角色的那种，就非常的崩溃。 突然喜欢你，就是到现在，我觉得怎么也得有七八对了吧，八九对，反正就好多对。 哇，那八对二八一十六，十六个人呢，非常 多。那真是不少。 但他们 虽然 都很 很有意思， 对 吗？野崎君其实也有很多人，但是他那个人物是一个一个加进来的，然后而且每个人的那个性格会特别的明显，所以看起来我觉得应该不会太有问题，还是推荐大家去看《月刊少女野崎君》。 对，这种看起来不累又非常好看、非常有意思的番哈。那我们刚也跟大家盘点了一下学姐的形象嘛，其实就是说到开学，也有的小伙伴可能会出现一种叫做开学综合症的病，这也不算病了，就是一些 没有办法去上学， 得了 开学综合症。 对， 没有办法去上学。 我不知道在 这 种情况一般不是 老师，我得了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上学。 我得了一种上学就会死的。 老师会怎么回答我就不在这儿说 了。 你不要来了， 实在 休学吧。 因为其实假期当中可能大家会 就是作息不太规律， 嗯， 然后再加上可能吃起来就吃东西也不会有不会特别有节制，睡眠也不会特别规律，所以可能 这大概就 对 会出现在高三毕业生这个样子吧， 是玩的 或者是中学生可能比较的严重，比如说一开学了，可能你就没有办法适应每天很早起床、很早睡觉的那种生活节奏，包括你一日三餐你也要很有规律的吃，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出现这种开学的小小的症状？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适应？ 我看他有一说说 这 个晚期的。 晚期 对，其实我觉得包括就是开学之前狂补作业，肯定对身体也是有损伤。 哎， 一天晚上补得完吗？补不完吧。 不过大学 我补三夜中间四夜， 大学应该 我觉得小学 是我从小学到高中也，我从小学到初中是这样的，到高中我就彻底不写了。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 不能向志恒学习，大家要好好学习。 因为我实在是没办法，到最后我说熬一晚上也熬不完，反正。 但是说到这个，就是志恒属于是开学之前狂补作业那种，我是属于就是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那个暑假生活、寒假生活一发起来，我就要马上把它写完。 嗯，要不心里头会难受，对吧？ 就是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大家在 先 放假的前一周突击完，然后就可以开开心心。 那你很好啊，你是写得完的。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从开从放假第一天就开始写，然后一直写到最后一天。 为什么？ 就是每天一拍腿，我写五分钟。 每天写一点，每天写一点。然后我妈每次都说：“你看你这样写也写不好，玩也玩不好，你到底是在干嘛呢？”然后长大之后，是这么个概念呢。不过也还好。就是每天仿佛就是 都 用功了一下，对对对，但是呢好像每天也有在玩，就也 这样很幸福。每这样的话可能他就不容易有这个开学综合症，因为他每天好像就是上学 都还保持着 一 点那种上学的状态。 因为如果不写作业的话爸妈会说的，然后小时候很怕， 吓死我以为你说这不写作业我心里会空虚 啊，那倒没有。 那我坐这儿就太惭愧了。 写作业也挺好玩的， 对，写作业有的时候确实是，就是尤其写完之后 我不知道弹幕有没有吐槽写作业好玩，你来写。 哎，我们这种 大家作业都交给他， 说话不腰疼的， 已经不写了。 因为不写作业，所以觉得 对、 写作业 写作业还是蛮好玩的。 对。基本来说嘛， 要被打了。 那个被开学支配的恐惧是大家的呀，我们只有开学的喜悦。 哎，话说 说 这个被开学支配的恐惧，我想起一个话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开学的时候碰到过一些奇奇怪怪的同学？我是当时亲身经历啊，我当时大一的时候， 比较奇，画风清奇的同学吗？ 你不是清奇了，就是已经属于诡异的同学。 为什么？ 画风诡异的同学，当时啊，我开学的时候，那体检，当时大一先体检，排着长队。我前面有一个哥们儿，他开始和我前面那个人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为什么呢？他和人说话的时候脸贴的特别近， 有多 近？ 近 到大家看过《火影忍者》吧，佐助和鸣人那么近， 就是一摁头都可以亲上那种。 在他跟我前面那哥们儿说完话之后，他找我说话了，那一瞬间，他的脸就凑到我的面前，我俩就是。脸贴脸，也就十来厘米吧。那一瞬间， 让我想那个唐伯虎点秋香， 我跟大家 那一段 是比那个还要夸张。就是如果用我主观的这形容的话，就是我的眼睛已经没法对焦了。真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压迫感，这个突如其来的压迫感，心脏都不舒服了。这个特别可怕，就在前不久、 哥们长得好看吗？ 不好，好看好看也不能这么离正气 人嘛。我觉得最重点的是，要是一个女孩，你是不是还挺高兴？ 不是，那不管男孩女孩，其实都特别可怕，这一下离正气 还是太近了，对吧？ 是太近了。包括前不久啊，我还碰到过他，然后他一碰我就是打个招呼呗，毕竟认识。我说嗨，怎么怎么样？普通的打个招呼，他一打招呼不得了哈、他觉得哎，这 你要跟我说话了， 聊两句。往前走了一步，本来我打招呼的时候大家一米多很正常，他上了一步说话，就跟那古装剧那人物一样上一步说，那一瞬间我就回忆起被支配的恐惧了，就是那种被支配曾经的恐惧，哇，真的是不堪。我有时候做噩梦都会梦见 所以 什么东西离得自己特别近、 这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安全距离， 是 有的人可能是一米是他的安全距离，如果说在不是很熟络的情况下，如果你突破了这个 一米 的界限，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有点不安， 是肯定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也要建议小伙伴们。 那你有没有尝试过去跟他交流这件事情？就是我可能 太难了，就是他一个人， 因为他是不是对所有人都是这样？ 对，他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我跟他交流的话，可能会带来新的困难。在这儿也建议各位小伙伴们呢，一定要注意和这个新的同学、新的朋友之间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千万不要成为别人这种恐惧，非常的可怕。 不要留在别人恐惧的。 我觉得志恒这个建议非常的中肯。 是，有的时候就是大家 自来熟，我会觉得尤其是很多男生会觉得无所谓，但是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对，有些人还是会有自己不舒服的距离。 没错。 是的，然后包括像大学新生入学的话，肯定会从家里带很多东西，包括也会在学校限制吧一些宿舍里要用的东西，不知道大家这方面有没有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呢？ 就在前不久，我见的新生就是有一个新生啊，他入学的时候带了一箱方便面。我就觉得这个很可怕，我为什么要带一箱方便面呢？ 在宿舍里晚上 就害怕吃不好，害怕吃不好。但是方便面哪儿都 是， 哪儿都有卖方便面，还有带很多床棉被来的。我觉得这个 棉被 可以现买， 是棉被哪儿都是现买。你要真的很远带着棉被， 万一人家是想带着家的味道呢？也没有， 那别洗喽。这话题有点不好啊。 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遮光帘儿。 没错。 就一般来说，学校就是上下铺嘛，有的时候可能确实大家关系都比较近，但是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也就是比如说我晚上晚睡得比较晚，我可能会开一个小夜灯。如果你要是怕打扰大家的话，不妨弄一个遮光帘，可能就会也有自己的一个放松的空间。 是，也让大家都不会觉得是互相盯着的这么一种感觉。 然后包括蚊帐。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这个比遮光帘还要重要。 因为我没有去过南方学习嘛，然后据我曾经去过南方的小伙伴说南方的蚊子是很可怕的。 是， 就是 是我小时候在南方长大的，但是呢，那个蚊子就是花蚊子。我有一次特别无聊，我就拿着游戏机掌机下楼，我心想能咬我多少个呢？然后我就玩，坐一坐，走一走，19个。5分钟咬了19，而且那个，哎呦，说这话题可能我这头皮都有点麻，因为这有些密集呢。咬了19个之后呢，就是一般北方蚊子就是简简单单一个圆圆的，很可爱的，可爱可能 小红点， 就是圆圆那个小包。但是南方的很多蚊子是大的，大家吃过那桃核，是里面有很多眼儿，就是那个很凹凸不平的， 其实是你 的 那个 毛孔。 对，毛孔被 哇，那个特别 大， 特别大，就是大到成为恐惧呢。 所以防蚊，夏天防蚊还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除了蚊帐之外，还有就是那种防蚊喷雾，大家如果要是有条件买的话，也要多准备一下。 没错，包括笔记本电脑，现在是不是已经属于同学们的标配了？基本上大家 很多同学都开始用台式机了， 在宿舍里装一台， 娱乐嘛，就是买台式机， 就性能更好一些， 而且更经济一些。 一说到这个，就突然间有一种时代在前进的感觉，因为我们当时是没有这种条件，是可以进，就是包括就刚才说那个方便面，我就在心想啊，真的能在宿舍里面煮方便面吗？ 可能是泡啊， 冲泡吧， 可能是泡。 哦，这样， 你是不是天天吃方便面，是不是都要煮一下？ 因为煮的味道更好，煮的和泡的方便面完全是两种食物， 因为就是宿舍里不让用电器，当时我们连吹 电压 壶， 是 的， 我们也是，就是大家。就是女生嘛，长头发，大家吹头发都要到一楼的那个大镜前面排队，每个人拿一个吹风机站成一排那个。 对对对，因为那样的话就是会电压不稳，就容易跳闸。 没错，其实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真的是切身体会，要做一个床上的小折叠桌。 哦，床上。 当你装的，你就会发现哇，真的 会不会就离不开 床了？ 就冬天很冷。然后就不愿意下床，然后就经常就是裹 在床上有一个小世界， 对，在床上弄一个小世界， 这样可能不利于咱们的身体健康，你一天到晚都待床、 对，这确实也是，但有的时候就是当你真的想放松一下偷偷懒的时候，还是比较管用， 懒人必备吧， 懒人必备， 然后同时再来一个那手机支架。 现在特别多那个宿舍神器，我觉得应该在淘宝上搜宿舍神器， 是我当年 搜到很多， 是比如说上面梯子的时候有那小垫儿、海绵垫儿，这样的话就不会硌脚，光脚的时候。同时啊，还要推荐大家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前不久啊，包括之前的各种新闻里都有大学生从上铺摔下来，就二楼摔下来这样的，非常危险。前不久昨天的新闻，浙江一个女大学生摔下来的，所以说一定要推荐大家买那个储物篮架在床上的，然后有一个隔板，它有个加长的，这样的话打个比方，如果以前是10厘米的这个篮的话，装上那个以后就要20厘米， 也就是说多了一个安全保障。 是一定要这样，尤其晚上睡觉不踏实的，我从小都是头在这儿睡醒，头在那边。 那这种就更需要这种 特别高 加长加宽的那个， 安全是一定要保障的。 没错，当然我们是在针对大学入学的新生提出一些小小的建议哈。那我们弹幕当中大家说，那我们还在上中学，就是不太涉及到这种住宿嘛，那有没有就是涉及为我们的高中生啊、初中生 生啊提出一些小小的建议，比如说咱们刚刚提到大家可能都会或多或少对出现不适应的情况，大家觉得怎么样调整比较好呢？迅速进入到开学的紧张学习状态当中。 首先啊，我有这个有一个体验，我当时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容易犯困的人，俗话说就是特困生， 春困秋乏夏打盹， 对，尤其是第五节课，也就是下午的第一节课， 下午第一节课， 下午第一节课，我根本没有办法集中精力。我的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喝咖啡。就是当然 咖啡会上瘾，会依赖， 不能，但是就是等你倒腾过来这段时间，就可以脱离它了。但是如果你实在、 还是因人而异， 对， 我觉得 你实在没有办法的话，你可以适当的考虑喝酒了，必然是不太好的。还有一个方法是我的一个小窍门， 初高中生 对， 可能喝酒， 我从初中到高中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看见就是同学之间互帮互助，我的同桌开始打盹了，我怎么办呢？看他开始点头了，我猛地摇撼他，就是猛地摇撼他， 然后你的同桌和你有劲了， 你要轻轻说的话没用，我猛地把他惊醒，他一惊醒下午、一整个下午他都是清醒的，后来我们就互相这样，真的是特别有效、但是 那你们都好简单粗暴， 不要打起来就好、不要打起来就好、 不会有什么心理阴影之类的吗？ 那我觉得会有、 我觉得也会有，就是 是，但是真的是简单粗暴非常有效、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吃完饭之后大概20分钟左右，你给自己一个10到20分钟的睡眠时间，打一个小盹儿、我觉得是非常管用的。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就是中午是一定要睡那么20分钟的，下午真的不困。同学们不要吝啬，不要吝啬中间那10到20分钟，一定要好好善用这10到20分钟，打一个盹儿，你不会后悔的。 没错，因为睡眠是特别神奇一件事儿啊！你睡5分钟，哪怕睡2分钟、3分钟，有时候觉得自己跟睡了10个小时似的。 是， 有时候睡了10个小时，跟睡了 这种就是那种 深度睡眠， 对，深度睡眠、质量非常好的深度睡眠，其实是非常管用的。 午睡一般都是质量比较好。 确实，就是注意休息，注意饮食，饮食也不要太油腻， 饮食也对，一定要吃好，尤其你在上学的时候，早餐、午餐和晚餐都不要 懒，早餐一定要吃哦， 不要想着啊，我要减肥或者怎么样，放心，你们还在上学，不会胖， 放心，大家这个年纪新陈代谢都非常好， 对，很好的， 减肥是我们这个年龄考虑事情的时候， 我高中那会儿每天吃2份3份饭，我都不胖，因为那会儿新陈代谢非常快， 这大概就是我们中年人的悲。悲伤了， 都是青年人， 欢迎活力一点的。 是的，那也是给大家提出一些小小的建议，当然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其实，在假期当中也不要过度的放纵自己，其实这样是最好的， 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睡眠、运动还有饮食的习惯啊、运动其实也会对睡眠会有帮助，就是你白天如果感觉自己运动量到了一定程度，晚上你会睡得特别好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心理暗示，你也不用运动特别多，但是你觉得。我今天运动够了，然后你晚上也会睡得很好，所以偶尔大家可以给自己一个这种暗示，然后觉得我今天好像跑了3圈，就觉得很累了，然后晚上就提前早点入睡就会比较好一些。 其实好像现在因为就是很多同学会越来越多的选择去住校嘛、住宿嘛，其实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是走读生比较多，但我发现现在尤其比如咱们北京这种比较大的城市，可能你走读确实不太方便，大部分的时间都会 浪费 在 路上，在 交通上会花费很多的时间成本，所以可能很多同学就会选择去住校，节省一些时间来学习嘛。其实我觉得对这种即将入住高中宿舍或者初中宿舍或者大学宿舍的同学，也要提防一些骗局。 对， 是不 是，没错，这样的特别的多，其实。 尤其是刚入大学的学生，就是手里 什么都不懂， 对，而且手里捏着一部分钱，就家里给的， 就很容易。包括现在很多就是你刚一进宿舍，发现宿舍里面已经有同学了，然后就 觉得是 对，然后你们搭搭讪，然后聊一聊天，你可能就是出去说那你帮我 看一下东 西，结果你再回来发现同学也不见了，这个打引号的同学也 不见 了， 宿舍里的东西也不见了， 是这样。 对，大家一定要小心。 还有那种说是。哪怕是我不打算让你帮我看着这个东西，我说同学你好，我是某老师啊，那个咱们要交一下押金，像这饮水机空调咱们都是有押金的，这样交300吧，这个300那个300，你先交押金，我给你开一收据，这不就上当了， 可能很多人都不设防， 是， 对对对， 根本想不到啊， 因为他提的理由也很充分， 对 对 对， 你觉得啊， 然后连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就觉得啊，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肯定是这样的， 对，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就是钱上面的，就是电信诈骗 骗， 对， 就接到的电话 是 也要小心。 我其实在这方面我有不少经历，我有两段经历。第一段呢，就是我当时大一刚入学的时候，这学校啊有一个英语的普遍的这么一个测试，就是英语测试，测试大家的对分级，看大家的水平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啊，大学好像都是统一的一个时间段，大家手机都是必须得关的。那个时候啊，我的家人收到了，就说哎呀被绑架了，怎么怎么这样的，这种电话特别可怕， 就是联系不到你了， 是联系不到。那家长一打，真的联系不到。所幸刚好啊，是因为有老师的电话，这下才明白了这事儿。就很多人他会骗子专门挑这事， 这还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对，就是我身上的事儿。 哦，所以说如果大家就是被要求关机，或者是说比如说收到短信啊， 要跟家人说一声， 一定要先跟家人说一声，说我现在怎么怎么样，然后一定没事。 有的时候他们那时间点卡的真的是特别准。 现在骗子真的是越来越高级了， 骗术 越 大， 大 家也要 意识也要跟上。 对，平常要多加一分小心，比如说你爸爸妈妈真的打不通你电话，肯定会特别着急，这个时候就容易着了骗子的当。 所以说如果有朋友有家长就是送学生去上学的话，最好在家长走之前留一个同学的电话， 同学的同学或者是老师的 老师的电话，这样都是会管用的。 对，多一分保障。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5，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开学季的事儿。就不管怎么说嘛，这个快乐的暑假总会，快乐的暑假和寒假总会再来的。虽然现在已经到了新的学年，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收一收心，好好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当中去，多跟那个同学啊小伙伴多交流交流，跟老师多讨教讨教。我相信大家这个学年也可以过得非常的愉快。那再次感谢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咩咩做客直播间，谢谢咩咩，辛苦啦。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漫游嗨翻天到这里也就差不多结束了。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节目，每天晚上8:00到9:00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我们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 没错。如果您看到节目感到开心，那不妨佩戴我们一个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欢迎大家的加入哦。 欢迎大家加入。再来给大家预告一下，下面的节目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那明天晚上呢，哈哈哈哈，不知道两周之前啊，我和这个刘明月同学给大家献丑打过一段窝他意，其实那一期节目是我们的应援文化特辑第一集，那明天晚上的节目呢是我们的应援文化特辑第二集。上次我们聊了窝他意，这次我们要聊聊这个打call意、 哦、 对，其实这个打 call 和窝他意是不一样的， 很振奋人心的。 对，然后明天我们将以 Love Live将以 Muse 的歌为例，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明天的节目。 是的，是的，是的。为了明天那期节目，还专门准备了这个电子荧光棒呢， 有小姐姐的歌， 非常 炫酷，有小姐姐的舞， 对，有小姐姐的歌，然后还有就是现场会有小哥哥大师，来给我们现场表演，大家要多多期待，多多支持。然后没准明天我和明月也会再尬尬一段，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打 call 的记忆。 是的，学习一下打 call 的记忆。总之，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志恒，拜拜。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